and free, crashing into you, crashing into me. All I wanna d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pretty please. Blow your dreams, blow your dreams away with me. Blow your dreams, blow your dreams, blow your dreams away with me. Tonight is my birthday. Screaming in my head, I don't know how to reach you. I shut down and G, Mr. Worldwide. Y'all know the game plan. It's the world. In the palm of my hand. Yeah, pick things for the introduction. When I rap, no interruption. From the back, but we in the front now. Fired up, too hot to touch out. Little Miss 310, calm down, we about to blow. Jump on if you're ready to go. Up, up and around the globe. Quiero ver toda mi gente. Kelly girls get muy caliente. Always so different. Hands up from the back to the front. Don't matter where you're repping, man. Tengo words to the foreign land. All night long and do it again. All night long and do it again. Me high. Back into the G. I own companies, yeah, that's sweet. I also own a culture, yeah, that's me. I see the vultures, I love them to death. It's for the cream, shout out the meth. The world is mine, who wanna bet? 4, 5, 6, I'm stopping the bank. I see the boys switching the lanes, cause they see the way I'm flipping the game. I'm Jordan, they're pipping, man. I'm scoring, they're slipping, man. They falling, they're tripping, man. Come on, baby, let's do this thing. All night long and do it again. All night long and do it again. The music taking me high.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上海是个时尚的大都市，但同时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最近上海利用高科技让游客的旅游感受更加的方便。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位于上海市中心里弄里的这些建筑物和公共设施都安装了二维码，游客呢可以通过扫二维码了解到街道背后的故事，其中的一些故事啊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段。通过第一段呢，我们了解到呢，上海的一些老的建筑呢都配上了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呢特别的方便，大家一扫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楼或这个建筑哈，它背后的一些悠久的历史故事，的的确确呢非常的方便。好，那么看一下第一段的翻译。 Buildings and street furniture in 里弄啊，那么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这个公共设施啊是一个特别新的一个词啊，叫 street furniture， 街道上的家具直译了，但是呢转译一下呢表示说公共设施，我们一般呢这个公共设施呢叫做 public facility 或者 street facility， 这个词来翻译这个设施。今天我们学到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这个公共设施呢，叫街道上的这些家具哈 ，street furniture，street furniture 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In 里弄 downtown lane neighborhood， 英文解释了哈，什么叫里弄哈？那上海的一个叫法哈，这个胡同哈，上海的胡同叫 downtown lane neighborhood 啊，英文翻译呢，城中心的这个居民区啊，叫 downtown lane neighborhoods are being fitted with QR codes。被安装上了这些二维码哈，这二维码原来我们讲过，英文的翻译是 QR code， Q 呢是 quick response code， 快速反应的这么一个码哈，大家扫一下就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叫 QR codes to allow visitor to discover the story behind the street， 让这个游客们能够快速的方便的了解到每一个建筑哈，每一个公共设施背后的这些故事 stories， some of which date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有些故事呢可以呢追溯到呢100多年前了哈。那么这个追溯呢我们已经学过无数遍了，叫 date back， date back 啊，表示追溯哈，追溯某一个东西。那么包括石库门在内的一些小巷哈，他们呢隐藏在哈，在上海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下，他们的历史和故事呢几乎不为人知，甚至呢当地人也不太了解。 The alleyways 哈，一些我们说这些小巷这些胡同哈，当时的里弄哈， The alleyways including 石库门啊，石库门英文的翻译叫 stone gate 哈，石头门的叫 residence啊，这个英文翻译叫 Stone Gate Residence 啊，后面这个 Residence 我们已经学过哈，给大家再拼一下 R-E-S-I-D-E-N-C-E， 前面加上 Stone Gate Residence， 翻译成中文呢是石库门。 Sit in the shadow of skyscraper 哈，他们隐藏在摩天大楼下面哈，这里面这个摩天大楼我们学过 skyscraper， 表示能够摸到天的哈，这些建筑哈，因为呢这个 sky 天空 scrape 啊，表示能够摸到 scraper 后面加一个 er 呢，表示能够摸到天的东西，摩天大厦。 With their history and the story of former residents unknown 啊，大家都不太了解， even to locals，包括当地的这个本地人哈，对这些建筑的历史啊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游客和一些历史爱好者可以阅读双语的文本，同时啊可以查看一些新旧照片。更方便的一点呢是大家可以听一下音频的介绍。 我们知道原来呢，如果能够听到音频的介绍啊，或者说别人给你讲解的话呢，需要有一个导游，同时还需要付费的。当然这个导游啊不可能是免费给大家导游的，因此呢这个花销还是挺大的。但现在大家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呢看到文字，看到照片，同时啊可以听到这个相关的介绍的音频，的的确确呢方便了大家旅游和出行。By scanning the codes, 扫描这个代码或者二维码，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QR code, 前面这个词我们已经学过了 scan, 扫描的意思。Tourists and history lovers, 游客和历史爱好者 can now read bilingual text, 双语，我们说这个 lingual 是语言的意思，前面加一个 bi 呢表示两个 two, 哈。Bilingual 表示双语的这些 text 双语文本。 Check out old and new photos 可以呢查看这个新旧的照片。 And listen to audio introduction 同时呢还可以听这些音频的介绍，叫 audio introductions。 那么黄浦区的200多栋建筑和10个街区的入口啊都配有了二维码，那么这种做法啊在全市呢正在推广，以保存这种它的目的呢是保存这种融合东西方风格的历史建筑。More than 200 buildings and 10 neighborhoods in Huangpu District have a QR codes at their entrances. 在它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呢有一个 QR codes, 我们讲到了这个二维码。And the practice is being extended citywide. 那么这种做法，这种方式方法呢被推广到了整个全市啊。用的这个词我们没有用 promote, 而换另外一个词表示推广 extend, E-X-T-E-N-D, 表示说呢把一个东西给它拉长了啊。那么这种做法呢给它拉得越来越长，那表示说它覆盖的区域呢越来越大了。Extended citywide, 全市范围内啊，我们学过这种表示方法，在一个区域后面加一个 wide,WIDE 表示什么什么全部范围内，我们说nationwide,全国范围内 provincewide, 还可以翻译成全省范围内 citywide, 表示全市的范围内。它的目的to preserve the history of unique housing style, 那么它的目的呢是能够保存或维系维护呢这种呢具有历史特殊意义的这个建筑的历史。The preserved history, 那么它具有呢 Eastern and Western flavor, 它具有东西方这个风格的这么一个建筑用的是呢一个词叫 fuse, F-U-S-E, 表示呢融合融入的意思。当然啊同学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动词来表示呢一个东西呢兼容了两种风格，我们可以用的 combine 这个词 C-O-M-B-I-N-E, combine,或者呢更简单用这个 mixed, M-I-X, 也表示说融入融合混搭的意思。后面跟的是 Eastern and Western flavor, 东方和西方的风味东方和西方的这个风格用的这个词 flavor。了解一些历史的朋友们知道石库门是上海所独有的，很久以前在上海非常的普遍。These lane houses are unique to Shanghai, 在上海呢是非常独特的独有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 And was once common throughout the city, 当时很早以前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在上海呢是非常的 common, 这个词我们学过，非常的普遍非常普遍的一种建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石库门的历史这些建筑或这些住宅呢起源于呢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老百姓为了逃离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那么这些呢他们沦落为了难民，然后呢他们来到了上海，那么这些房子呢是为这些难民而建造的。当时成千上万的邻省的人呢逃到这里呢来避难。好，那么通过这一段呢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当时呢住在这个石库门里面的这些人来自于哪个地方。The residences,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 The residences originated, 又出现这个词了起源于originated in the wooden houses, 木质的房子哈。当时这个石库门这个房子呢，它的结构呢是木质的哈。Wooden houses built for refugees。当时呢，他建的这个目的呢是给这些逃难的这些难民建的哈。Refugees, R-E-F-U-G-E-E 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难民 refugees fleeing the small sword uprisings。这些难民啊，逃离哈，远离呢这个小刀会的这个起义，叫做 small sword 啊，这个 sword 这个剑这个词哈，而中文呢翻译成小刀会啊，叫 uprising 起义 ，uprising and 太平 rebellion 啊，这个太平天国哈，这个起义哈，太平 rebellion in 1850s 啊，19世纪的50年代啊。When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neighboring provinces fled there for refuge. 当时呢，邻省的很多的难民，成千上万的难民啊，逃离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安顿了下来哈。用的这个词呢，叫 fled, 啊，逃离哈 ,fled there for refuge. 目的呢，是能够找到一个啊安身的地方哈。用这个词 ,fled someplace for refuge, R-E-F-U-G-E.Refugee 刚才我们讲过呢，是异义的话呢，表示难民是一个人，而这个 refuge 表示说能够寻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哈。好，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neighboring 哈，我们知道 neighbor 作为名词的话呢，它表示邻居哈， he is my neighbor，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用这个词的动词的形式呢，表示两个东西的距离特别的近，那么在这段里面用的是 neighboring provinces 啊，表示上海附近的这些省份叫 neighboring provinces。另外呢，如果说两个国家相邻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词 neighboring。比如说某一个国家 is a neighboring country of another country 啊，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近邻啊，用这个词 neighboring countries。那么后来啊，海外的房地产的开发商建造了哈中西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这种商业建筑，并呢将其出售给或出租给呢中国人。那么石库门啊建于呢1928年之前，那么其中的一些别墅呢一直呢建到了1940年，公寓呢一般呢建于呢1931年到1945年之间。好，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呢这些建筑呢它建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段。好，看一下海外的这些建筑的开发商啊 ,overseas developer, 啊他们看到了一定的商机啊，那么这些外国的开发商用的是 overseas developer, then built, 修改了啊，建了 commercial buildings。后面跟的是一个形容词 commercial 哈，我们已经讲过了 commercial 表示呢商业的哈，我们当时呢举了很多例子啊，当时讲这个词的时候，比如说工商银行哈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商业的。同时啊这个词呢也可以来表示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地区我不太喜欢，因为它太 commercial 了。比如说有一些景点哈，大家去的一些旅游的地方不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原因非常简单，很多游客会 complain 哈，会抱怨的说这个地区呢太 commercial 了哈，太商业化了，这个景点啊没有多少，但是呢都是卖货的这些东西，这些人让大家的旅游呢感受到呢不是特别的愉快啊，那么大家可以用这个词 commercial 来表示呢这个商业氛围太浓厚了。Commercial buildings 后面出现了 combining, 哎，融合了东西方风格的这些建筑啊，他们盖的这些建筑的风格呢是 Western and Chinese style 啊，东方和西方的一个结合，而在这段里面用的这个结合呢用的是 combine, 而我们刚才讲的是用这个 fuse, F-U-S-E, 因此啊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用这 combining 啊，融合了，当然也可以换成 fusing 啊，包含融合，也当然也可以用的 mixing M-I-X 也表示融合啊，所以说呢表示融合的话呢常用的几个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Western and Chinese style and sold and rent them to the Chinese, 他们这个盖完之后呢把这个房子要么呢卖给要么呢租给呢中国人啊， sold or rent them to the Chinese。 石库门 were built before 1928、啊、那么石库门啊建于呢1928年之前、啊、差不多呢已经很长一段历史了哈。Villa through the 1940s， 那么说其中的一些别墅类的哈这些建筑呢一直呢盖到了差不多20世纪的40年代哈，用的是 1940s、啊、我们学过在1940年后面加一个 S 表示说这个40年代哈，这么一个十年的这么一个跨度哈 40s。 And the apartment were built between 1931 and 1945， 同时呢还有一些公寓哈，他们建的这个区域我们讲了 were built between 大概什么一个时间段。所以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对上海的一些老建筑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同学们如果去上海旅游的话，如果看到路边的二维码哈，我们看到一些叫做 QR code， 同学们就可以扫一下，因为啊里面可能会藏有非常好玩非常好听的一些故事哈，让大家的旅游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uildings and street furniture in Li Nong Downtown Lane neighborhoods are being fitted with QR codes to allow visitors to discover the story behind the street, some of which date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alleyways, including Shiku Men, sit in the shadow of skyscraper with their history and the story of former residents unknown, even to locals. By scanning the codes,Tourists and history lovers can now read bilingual text, check out old and new photos, and listen to audio introductions. More than 200 buildings in 10 neighborhoods in Huangpu District have QR codes at their entrances, and the practice is being extended citywide to preserve the history of a unique housing style that fuses Eastern and Western flavors.These lane houses are unique to Shanghai and were once common throughout the city. The residences originated in wooden houses built for refugees fleeing the Small Sword Uprising and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1950s, when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neighboring provinces fled there for refuge. Overseas developers then built commercial buildings combining Western and Chinese styles,and sold or rent them to the Chinese. Shikumen were built before 1928, villa through the 1940s, and apartments were built between 1931 and 194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们一起去猎熊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bear hun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捉狗熊的故事。爸爸带领一家人去捉狗熊，他们一路上经过了草地、河流、泥坑、树林和暴风雪，最终终于找到了狗熊。但是，他们真的敢去抓狗熊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我们一起去猎熊。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害怕的。Oh, grass. Long, wavy grass. 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天哪，不好，遇到了野草地。高大摇摆的野草，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天哪。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Swishy, swashy, swishy, swashy, swishy, swashy. Oh, 终于走过了野草地。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